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老何一家呀，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那当然是非常的了解，更是非常有感情了。这天吃完饭之后啊，小何陪着老何在爱家小区里头遛弯，这父子俩是走着走着就说起了独具特色的京味文化。 瞧，这小区外又停了一排旅游大巴，这一年四季来北京旅游的人他就没断过。 那是北京嘛，首都旅游热门城市，谁不想来看看呀？ 北京还真是美，看这么多年了我还没看够呢。 我也琢磨几十年了，但也没琢磨透。 你有什么可琢磨的？ 哎，就记得我小时候您跟那些老邻居聊天满口的老北京话，现在我好多老话都不会说了。您说这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咋就这么有魅力呢？不少游客都是冲着这股的京味儿来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北京毕竟是首都啊，咱这京味文化可是几百年来包罗万象才提炼出来的。 没错，这北京文化呀，在外国人眼里几乎就是中国文化，他们呀还都挺乐意学呢。 这我就听不了外国人学中国话，都说不囫囵个，听着那叫一个别扭。 最近啊，我们单位就来了一个美国小伙子，他说中国话还没学利落，就想追咱们的北京小姑娘了。这汉语词典里啊，娘和妈不都是指母亲吗？这个美国小伙子忘了娘字怎么发音，于是啊，一见他心爱的那位姑娘，就扯着嗓子喊：“亲爱的姑妈！” 得，估计他是甭想追上人家了。 我们这女同事也挺没溜的，她还故意去教这个美国人说中国话。 都教什么了呀？该不会是我爱你吧？ 不是，是我买单。 不过也有外国人把中国话甚至把老北京话说得挺地道的，就说姜昆那个加拿大徒弟大山吧，人家还能说相声。 没错，咱们呀这就来听听姜昆、常贵田、戴志成和大山、杨毅带来的群口相声《五湖四海北京人》。 哎呀，今天的演播厅里头是真热闹，今天是我们民族的节日啊，来的观众代表性可太强了。您看那边有来自边疆的，这边有来自前线的，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地县的，有种田的、磨面的、炼钢铁的、挖煤炭的，夺金牌的、搞训练的、当英雄的、评模范的，有搞科研的，还有做实验的，有开车在地上跑的，也有腾空在天上转的。您看有打扮的特别鲜艳的，哎呦您站起来一下，也有搭配的挺难看的。 我怎么了？我这不是挺好吗？ 你这头发上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色啊？ 他就长那样啊。 您看我们大伙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你怎么黄头发蓝眼睛 啊？ 您再配上这红脸蛋啊，您再配上这身行头，大伙一看也不错，傻姑爷。啊， 我呀、 啊、 我是个姑爷不假 啊， 但是我在这里向亿万电视观众声明，我不傻。 朋友们，这身衣服这身打扮还冲着全市的电视观众，我不傻。你这叫大山进屋门， 这怎么讲？ 你都傻到家了。你 我这多喜庆啊。 你是哪儿的姑爷呀、 我是咱们北京的姑爷。 是吗？ 啊，我爱人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呢。 哦，那你了解我们北京人吗？ 哎呦，太了解了 啊。 哎，大伙儿都知道我是个相声票友，对不对 啊？ 学的就是中国的语言艺术。 对。 哎，今天我在这里形容一下咱们北京人，您听着，那叫有水平。 好，来来来，大山上面说。 好， 我听听咱们这相声票友怎么说咱们这北京人。来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胆子贼大，啥都整。 东北人， 东北人呐，东西南北你可都说遍了。 就是，你算是说对了啊！ 东西南北中云集在北京，集八方的优势，镇中华的雄风。北京人身上可有特点哦，北京人有河南人的机灵，还有河北人的慷慨，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山西人的聪明， 对， 有台湾人的火爆，有港澳人的宽容，有天津人的仗义，有上海人的精明， 好， 有全国人民的开拓精神，有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体的智慧，力量的结晶，这就是 五湖四海北京人。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韩健。北京啊，每天都在变化当中，这建设的速度也是日新月异。北京有些老地名呢，也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变迁，不过大部分老地名啊几乎没变过，而且呢都是有来头的。咱这就让小何和佳佳给大伙儿说道说道。 小何，西单附近有个地方叫钢瓦市，你知道吗？ 知道啊，清朝那时候那就是卖钢盆瓦罐的一条街。 今天啊，我们同事给我说了个事儿，可逗了，说他奶奶中午听完了田连元的评书《瓦岗寨》之后，打算出去透透气儿，于是呢老人就想去离家不远的钢瓦市转转呗。虽然没多远吧，但毕竟上了岁数了，于是呢就打算坐公交。售票员一看老奶奶，赶快招呼着大家让座。奶奶坐稳后，售票员问了，您上哪儿啊？奶奶还沉浸在刚才的评书里呢，张嘴就说瓦岗寨。 嘿，回唐朝了。 可不是吗，这个把售票员听了一愣，您上哪儿？奶奶这下子意识到口误了，她连忙改口说，哎呦，您瞧我这脑子，说错了说错了，不是瓦岗寨，是日内瓦。 又跑远了，这都出国了。 出国不怕呀，咱还回得来，可要去了西天那就惨了。 这话是怎么说的？ 那新街口附近不有条街叫小西天吗？ 没错， 我们同事打车要去小西天，结果呢他嘴一秃噜就给说成去西天了。 好嘛，其实啊，人小西天那儿以前有座庙，供奉着佛祖的庙宇一般叫大西天，供奉如来佛的庙就叫小西天，这个地名是这么来的。 你看，一字之差，千里之别，北京这么老的城市，随便一个地名都是有典故的，这也是咱京味文化，不是吗？ 我媳妇说的对，不如啊，我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内容说的正是地名，那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带来的相声小段《北京地名》。 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哦，北京生人 啊，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是啊，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他姓什么呀？ 姓王，叫王广福。 王广福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王广斜街。 哎，对，就是他。 那人所共知啊。 对，就是 他。那谁都知道啊。 啊，对对。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壁间了吗？ 啊，是半号，是半号。 对，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大高个儿。 哦， 比您个儿高。 多高啊？ 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那要站起来呢？ 那就过了鼓楼了。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项 啊，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哦，还是个练家子。 练家子， 天天在哪儿练呢？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哪天我得看看去。 现在他不练了。 怎么不练了？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什么事儿？